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2号载文谴责了京畿道义政府市当局奉承美帝侵略军的驱逐性行为。文章指出，义政府市安排了6月10号为驻扎在本市的美帝侵略军第二师组建进行所谓的纪念活动，但是遭到了市民的反对，还有歌手们拒绝出演。美军第二师是2002年用装甲车压死女中学生孝顺和美善后逃往美国的罪犯所属的部队。